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人生啊，需要不断的拓宽自己的眼界。 当然了， 上路走一走。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 嗯， 有的人是单独喜欢旅行。 嗯哼， 我们身边有一位呢，我觉得他这几年真的走了很多的地方。 对。他一直都走很多地方了， 而且他用心记录，这一点真的值得推崇哈。 是的， 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建外金城武 Mr. 常常小航先生，欢迎。 欢迎 Mr. 常，大家，我就是常小航了。哎，这怎么 是 建外金城武？我明明是建外高以翔嘛。 哦，高以翔， 高以翔啊，高以翔， 弧形 啊，对， 弧形很像的哈。 没有啊，都可以了， 对， 都可以，反正都很像嘛。 建外郭富城， 对，电台吴彦祖， 对。 建外 青， 郑志伟 也可以。 不管怎样，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航航仔来我们节目分享他这次去南美洲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旅行哈。 哦，是的。 去之前，我们聊之前呢，航航发给我们他们的那个微信的推广内容， 我 从头看到尾，佩服点赞， 就是没有看懂对吧？ 实话实说，非常好，而且还有小视频呢。 对啊，你想这要是写这么一个公众号，真的 挺 麻烦 的。对 对 对，今天我们说秘鲁哈，想问我们的航航。南美洲去过了几个国家的都已经， 就这一个地方， 就秘鲁， 对，秘鲁一地。其实很少人像跟我这么一个走法，一般的话说打到远的哈，飞20-30个小时到南美洲了， 就是阿根廷、巴西啥的。 对， 所以通常一般他们都是走的是南美洲四国连线， 嗯哼， 就是说秘鲁、智利、阿根廷、巴西， 嗯。 或者就不玩巴西的话啊，巴西可以单玩，不玩巴西的话可以让他们可以玩这个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加阿根廷。 哦，这个玻利维亚有那个什么嘛，是不是湖嘛， 那个盐湖，对 对， 特别漂亮，但是怎么没去。 那为什么这次是去秘鲁呢？就是因为有吸引的部分， 因为时间有限，毕竟还得上班， 对对对， 工作 敬业。 一般来讲人家去南美四国呀什么连线都起码得奔20天去了， 一个月了， 是的， 咱们就能去10天就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而且何况这次只有9天时间，而且连着往返两方面的飞， 哦， 在当地玩加一块9天， 嗯， 那 时间很赶， 对， 那就只好我们就这个退而求其次，但凡去了以后，咱们把一个地儿玩透透， 嗯， 行， 其实说透透吧，还没有玩透透。我觉得呀，还有时间的话，应该再去到秘鲁的那个南部地区，或者这个秘鲁跟阿根廷、秘鲁巴西交界处的地方，那会儿那个地方也值得一探索，包括亚马逊雨林啊那边。也值得探索一下， 亚马逊占了好多国家的， 对， 是啊，亚马逊在秘鲁的部分也是非常壮观的， 没错。这回的话，也就只仅仅是秘鲁的首都利马，加上两大必玩的项目，一个就是纳斯卡大地划线，另外一个就是世界上最最最最最著名的，大家或者听到秘鲁应该都知道的马丘比丘， 是的， 对。那我们就着重把这两个地方给大家讲讲。 他好来了一趟不容易，咱得好好问问他哈。 是的， 飞那么老远，行程那么紧张，从北京飞到秘鲁，时跟时的，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呀？ 这说实话，真的没有直飞航线，所以 倒腾。 当然，我觉得这个地方要划重点了哈。 重点， 划重点 啊！ 周驼，快 来俩，记着 。 你赵屯屯，快点划重点。 你说， 对， 是要听好啊，因为从北京飞到秘鲁的话。肯定要到它的首都利马， 对， 那利马能够到那儿的航线，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走。一呢，是你可以从北京出发，经美国中转，然后呢到达这个秘鲁是可以的。如果你有美国签证的话，去秘鲁是免签的。 呀，真好。 这是 比较近的一个路线， 对， 比方说你在美国任何一个口岸去中转都可以，当然，我们同行的一些个朋友们，他们没有美签， 对， 所以我们只好再退而求其次。他说他有这个英国签证跟有效期在六个月以上的申根签证 ，OK， 那好，我们就从申根区域走。因此这回我们搭乘的是法国航空，从巴黎转机， 就是 体会 体恤别人。 真是，就是得为别人着想嘛。 对， 一共十个人，只有他一个有美国签证，你没有办法。 给那九个气， 是因为只有那一个人有那个，他只有因为只有那一个人没有美国签证， 哦， 没办 法， 那就不行。 对，我们就必须要这个多数服从少数，这时候对吧？ 是的。 那他没办法去签美国签证，来不及了呀。走吧， 又不能把他撇下。 飞好，从北京先飞巴黎，大概这个得有快十个小时了啊。 是。 然后呢，到了巴黎以后，转机时间是五个小时， 15个， 在机场待五个小时吃顿饭，然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接着飞，再接着飞。11个小时， 26个， 妈呀， 26个了， 哎，就基本上到达了这个利马了啊。 嗯， 这个下了飞机以后呢，是当地时间的一个晚上，晚上到了这个酒店门口，还发现走不动了，这个车没法走了，为什么呢？这个咱们美国人真是爱足球，他们这个足球队啊，刚刚赢了一个比赛， 全街， 哎呀，整个街上就是庆祝的不行啊， 哎呀，我的天 哪，欢呼啊，跳跃，正好。这个球队成员啊，他跟我们住同一家酒店， 巧了吗？ 不，巧了， 我们根本进不去，外边等着。结果那个服务生拉着我们一票人，拖着箱子进来，走后门 绿色通道 进来，从地库上来的。 对， 这得亏有人带着，不然都找不着。 真是找不着， 纪检局的路线。 对， 这个也算是一个奇遇， 挺好的。 我们看到当地人他们对于这种运动是多么的喜爱， 热爱。 难怪那边南美洲这个足球的很发达，是吧？ 是的，人家是真热爱这个。 所以说，人这么热爱，我们得要也付出一点热情给我们的这个行程吧。 没错， 老远来了，怪不容易的，是不是？那其实那会儿去的时候，刚好有一首歌特别流行，那段时间，这个欧美歌曲， 17年的时候， 现在应该也还在热播当中。对，这个各种的欧美榜单啊，占据各种各样的这个，不说榜首吧，也是前十的位置。 是哪首？ 就是来自于 Justin Bieber 他那首 Despacito。对吧？肯定听过，对吧？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跟 Luis Fonsi 他们合作的一首歌曲 ，Daddy Yankee 他们合作的歌曲。那西班牙语，当地说西班牙语， 对。 所以我特别早上起来发现，哎，路边上好多那个指路牌儿，上面写着 Despacito。我就问他到底什么意思啊？这是个歌名啊！这个激起了我小好奇心。这个那 Despacito 导游告诉你，就是慢慢行，慢走啊， 节奏 慢走， 慢行到路口了，减速那意思。 好棒！ 哎，但是当地人他们不叫做 Despacito， 他们叫做 Despacito。 西游 啊， 这还是有一些口音上的变化，好像是。 可能这个阿根廷啊、巴西啊，什么那个跟秘鲁啊，这跟西班牙本地啊，还能 差异化。 对，毕竟离得那么远呢，你也管不着我，我就愿意读这个。 是 得了一个德西洋啊， 对呀， 德 西洋， 反正去了。节奏再调整调整， 对对对， 不像咱们的城市太快了， 没错。 那边很慢吗？ 当然这没有很慢，但是我觉得他们当地人还是 挺神神秘秘的。 怎么神神秘秘？ 神神秘秘。 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地方啊，就是印加文明的这个发源地。 对， 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要到印加文明的发源地去追寻一下印加当时的古帝国的那些个太阳的后裔。 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对， 上了马丘比丘一看梯田啥的，当时那帮人就搁那看景儿呢。 嗯， 对不对？感觉 太 好了。 其实。这对于大多数来人来说哈、啊，印加文明的代表就是马丘比丘，所以我登上马丘比丘就等于我看了印加文明。 在打卡， 太对了， 在打卡， 道道真是说对了， 是的、 嗯，因为这个马丘比丘就是说印加文明这个一个，其实他当时是一个印加古王的一个行宫， 对、 嗯， 然后他并不是那个的都城，都城叫做库斯科，这次我们也去了， 嗯、 库斯科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像盆地一样的一个小城市，当时呢是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这个，一个历史文明的一个算是一个体现之处， 嗯， 这个地方非常的美丽，小城市依山而建， 哎呦， 层层叠叠，到了晚上时候会发现这个山坡上面啊都是点点的这种灯光，照亮整个的这个小的山城。 当然，形容一下你听后感觉，我感觉晚上梯田啊盆地咔灯光闪烁， 还没有梯田 啊，就是 它可能没有梯田， 盆地 啊。盆地，对啊，就是灯光次第亮起， 嗯，次第， 在一个那个盆地里面哈， 对对对， 你这个时候得用一个航拍器。 这如果说你要往高处走的话， 对， 发现更美，更 是吧？你得往下看。 对， 不然你看不见。 对对对， 所以那个库斯科呀，离马丘比丘其实挺远的。 嗯， 我们先这样吧，先说说看如何到达马丘比丘。 好的，好的，好的。嗯， 刚刚呢，我们是从北京，咔家伙飞了2多小时啊，到达这个利马， 就直接到利马了。 这是首都，这是第一站。 嗯， 但是你要想从利马到马丘比丘，并不那么容易。 哦， 首先还要再换乘当地的这个航空公司，就是这个智利航空。 哦， 智利航空就是。LATM 吧，好像是这个， 嗯哼， 这个智利航空呢，从这个利马啊，飞大概2个小时不到，到达库斯科。 库斯科， 这是个高原城市。 嗯， 那高原大概有多高呢？大概是3800左右。 哎呦，我 太， 我 还挺高的， 还挺高。 下了飞机的确 有高反吗？ 有吗？ 脸上开始有点胀胀的感觉，高反不太明显， 因为 但是还行。 我们的航载是特别就是 体弱多病的， 不是 体弱多病。 航载是特别用心的记录者，他在这个微信里还就是左右巡航的微信号嘛，拍了一个视频，那个高度在多高？ 那个是马丘比丘， 对啊对啊。 那个地方其实没有那么高， 那 个地方大概有2800， 那还好， 还好。对，其实呢，在这个库斯科这个地方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大概海拔3800左右。 那还真挺 高的。那么其实，在当地白天没什么事儿啊，晚上你要是说去个餐馆小喝一杯，就开始上劲儿了。 对 对，然后当时那个当地人很热情啊，他们一边跟你唱了这个当地这个山歌啊，这最有名的世界名曲《这个雄鹰飞过》 啊， 那个哒哒哒哒哒哒， 有配旋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 对， 非 常用心，很有感觉。 他们这一唱好，拉着你开始跳舞了。哎呀，不行了，那喘不上来了， 我吃过麻饼，你还有心我去唱歌跳舞？ 呀， 那 不行， 你这个吃的什么我都没分辨出来，你只让我对不对？热情怎么办？ 就跳了几步舞就不行了。哎呀，开始喘。对， 好热情。 因为这个还是有海拔反应的。 对， 嗯， 不能 3800。 所以如果说真的像我一样体弱多病的人哈，到当地 天管用吗？ 还是值得要买一个当地特别有名的高原药的。 有药哎， 当地还有。 有高原药， 好吧， 哎，而且它当地还有一种就是吃的东西，一种树叶叫古柯叶， 古柯叶， 古柯叶 安眠的是吗？ 他们这种东西呢，在他们境内呢、 哦、 是合法， 合法的， 不能够带出这个秘鲁国境。 嗯， 他们嚼这个干的古柯叶，也可以去治疗一下这种头疼啊、 哦、 憋气啊、 是是是、 肿胀啊这样的一些个高原反应症状。 人间有人情， 太棒了！对，人间有真爱。 是， 对，这是刚刚到达库斯科，好，还没算完，在这停一宿，早上起来再坐一个巴士，你可以再开大概2个小时多的时间，到达乌鲁班巴古城。 哎呦， 乌鲁班巴古城，还没到马丘比丘。 古城， 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圣谷，当年叫圣谷。 嗯哼， 当时我们晚上住在了修道院里头，那就是第二个晚上了。啊， 好， 对， 那么不一样的感觉。 乌鲁班巴要住一下， 嗯、 然后住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清静， 清静， 啥也没有。 嗯， 对， 啥也没有， 古城嘛， 啥也没有， 对，啥玩意儿没有。 古 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些个这个当地的人们，就跟当地的民居就融合在一起，就是游客呢，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必经之路。 就是这趟线路从刚刚分享到现在，是一个经典的线路，还是你自己配搭的线路？ 这个是一个经 典线路， 经典线路， 必须这么走， 必须走。嗯、 对、 okay ， 那这个修道院是不是就是开放给所有的游人？ 这是个修道院酒店， 哦，明白了， 酒店酒店、 那个房屋里面的样子都是纯木质结构啊。 哦 那个门呢、啊、都是漆成了这种的这种黑色、墙呢是白色、然后房顶呢是有一些这种茅草啊，然后那个还有一些个树啊，包括一些用木桩啊搭成了这样一个东西， 是很 local 的感觉、哎、 很当地、对，然后呢这个地板是都是那种黑色的木地板，感觉这个漆有一些这个斑驳的感觉， 都是以黑为主， 很有复古的感 觉，黑色的， 对、那其实挺冷 的，有修女吗？ 在 疯狂吗？有修女吗？ 还真没见 过，没有啊， 没有啊、 是老的 修道院吧、 对， 那这个就是说当地人们他们会说，那你个这个在九月份去的时候已经挺冷的了， 对、 所以他们会给你配一个毯子，这个毯子呢很暖和， 嗯， 当地最出名的一种动物的毛制成的毯子， 你给我们几个选择，我们选选下面、 就是 三个选项 啊，羊毛， 羊毛， 驼毛， 驼毛， 羊驼毛， 羊驼毛， 羊驼毛，肯定是 B 和 C 当中选一个了， 对呀、 你选 C， 我肯定是羊驼毛， 每一个都选 C 嘛， 对呀、 选 B。 选 B 啊，我们现在是百万答题是吗？ 对， 现在很 新， 很新，对对， 百万答题， 对， 社会脑洞。 到底是哪个？ 有26万人选择了 B，、还有17万人选择了 C，、那么到底谁对呢？选 C 的朋友可以瓜分我们的30万元。 谁？羊驼毛， 羊驼 毛， 羊驼 毛。羊驼毛它给我们叫做 Albaca 这样的一种羊驼的一种品种，羊驼毛会比较的那种细腻，不会太扎人，真的非常保暖。 是羊驼毛还是非常高级的 手工做的那种的， 哎， 那么好贵的 制成的，很棒，很厚实，但是呢，它没有很重。哎，这是一种它很轻盈又保暖的一种特性。 含了纳米技术。 什么玩意儿？过滤 PM2.0。 对，想问一下，比如说我跟道道和我们的小航去了、我们可以购买这个东西吗？ 可以，可以，可以。 哦， 太好了、 在一些商店啊，包括一些集市啊，印加的一些个商场啊， 好棒， 都可以能够买到。 贵吗？ 羊驼毛制品 贵吗？ 那个毯子当然耗毛量很大，当然贵了。但是我自己买。 好的，好的。 我买了一些什么呢？我买了一些个羊驼毛做的羊驼。 哦，就是那个 公仔小羊 驼， 好棒。 非常的可爱， 可爱 可爱 啊、那个毛很长的， 头型都是二八分， 哎，对， 就那种感觉，唰唰，对， 牙都呲着， 对， 感觉 对， 很可爱， 特别可爱哈、买了些这个公仔回来，还买了一些那个羊驼毛的，他们织成的袜子， 哦，暖， 特别适合老年人在冬天穿着保暖， 好有爱呀、 这个，对，好有爱，而且它这些羊驼毛的周边还是蛮好的。 周边 纳米技术， 周边 你买个头套啥的，对吧？ 对， 就是保暖就对了， 保暖非常保暖。 嗯， 所以呢，这一晚暖暖睡醒之后呢， 好棒啊、 起来 ，OK， 再乘着这个小巴车、 小巴车、 小巴车呢，大概要开半个小时，从酒店出发到达当地这个乌鲁班巴圣城的这个。火车站 还得坐火车， 还得坐火车呢。 你这样，他那个视频拍出来真的还不容易了，一路辗转呢。 这就一共连来带回9天的时间，现在可能估计 已经三天了 。 路上大概在45%的时间，大概 差不多，差不多， 真是 厉害厉害。 这个你到了火车站之后，会发现有一个 特点， 4-5节长的一个客车，蓝皮的客车， 蓝皮， 这个蓝皮是那种很深的一种蓝色、很漂亮的一种火车，但其实里边并没有很豪华，但是呢、像这样的火车在当地已经算是比较豪华的列车了， 高级的了， 高级列车了、 蓝色 里边有一些小餐桌、然后呢是两个人面对面那么坐着，然后分成两排，中间有通道啊、然后呢一边坐这个火车，一边里面会给你放一些音乐呀、发一杯咖啡呀、发一个小点心呐、伴随你这火车的行进，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一个半小时 到达这个马丘比丘所在的这个叫做温泉镇， 还没到点儿呢，这是镇子， 哎， 温泉镇， 这是马丘比丘所在的镇， 哎，对， 好繁琐的。 这个火车下来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火车里边通通都是这个游客 啊，都是去这儿， 全是 去 马丘比丘， 什么各种国家人都有， 都有， 各种各样的游客， 嗯，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游客们啊，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在形容着自己对于这种马丘比丘的一种期待。路上你沿路可以看到雪山 啊，好棒， 雪顶，小溪，树木， 还有一些山坡， 嗯， 然后还能够让火车穿越一些小丛林， 哎呦， 非常有 feel， 特别感觉好。 好吧，好吧，嗯， 中间开的不慢，不，火车开的很、嗯，火车开的很慢， 哦、 啊，它没有很快速啊，高铁叉过去了没有？ 对对， 慢慢去欣赏， 足够欣赏， 哎， 是的，是的。 但再有一种火车呢，是当地人们运货呀、运牲口啊。和当地人坐的一 商贸用的 普通的黑皮火车， 嗯 啊，就是很慢很慢很慢了， 嗯、 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 多慢呢？你说、 大概到那儿得一天 啊？那算了吧， 嗯， 那还是坐这个吧。 一天呢、啊？ 因为他要给这个快车让行。 哦，是是，对，有的，就是那个火车呀，优先级 呀， 优先级。对， 这个才要花这个当地人当地这个钱啊，这个。五块钱， 说到当地货币了， 货币对， 周托憋半天了， 嗯， 头发都憋掉下来了。糖糖啊，我老听你节目， 嗯， 你来了，我非常的开心， 嗯， 我就想问问，我经常看《法制进行时》啥节目，《 法制进行时》 老说那个人什么中了一个货币到银行兑不了，就是秘鲁币嘛。嗯，他那个 秘鲁这个索尔， 对，到底是多贵啊？跟咱们这个人民币比的话，你 其实也没有太贵 哦， 大概也就乘一个二点多一点， 就是 二点 一秘鲁一索尔等于两多的人民币，是吧？ 哎，对对对，差不太 多，那亏大了。 那像《 法制进行时》的节目呢？就是骗人民币嘛，很漂亮，是不是那个货币？ 就还好 哦，纸质的还是像欧元一样，哦，纸质的， 那它那个 比较的古 啊，对，火车票真够便宜的， 便宜便宜， 但是。但是那个是当地人民做的嘛， 对呀、 啊，跟人是跟牲口们在一起，然后运货运菜在同一个车厢， 哦， 大木罐车是感觉， 哦、 那五块钱对吧？ 那不行， 那味道是五味杂陈的。 是的， 但是我们坐的这个车呢，是游客们专属的一个 蓝皮 游客列车，就较比贵了。 那多少钱呢？ 这个车呢？ 十倍？ 不止。 十倍都不止。 都打 就是从这个 远远打 我的天哪！ 你们住的那个。宾馆酒店到那个古镇， 乌鲁木齐古城这个火车站， 多长距离？大概 一个半小时的火车的行进过程， 嗯， 多长距离也不太 算不了。那多少钱呢？大概 我们坐这个火车哈、啊，这个是 大概是 我记得是往返是180 索尔 美元， 美元180美元， 当地全部都收美元， 好贵啊！ 我的天哪， 好贵啊！1000多块啊！ 1000多块钱， 很贵的， 特别的贵， 很贵很贵的， 真的让我觉得，就这车，就这个速度，这么慢， 对， 180美元。 对啊，人家说我们这是观光豪华列车，秘鲁之傲。 多托，你去黑皮那边干嘛？你慢点，慢点，慢点。 还是没办法哈、啊， 对，没办法， 赶上非洲之傲啊， 对对，哦，那个很奢华的，对， 对， 那个180美元让你看一眼， 对，反正蓝皮到了。反正都是游客嘛，各种赞叹。到镇子离那个地方还多远？对， 到了镇子以后，然后呢，会下了火车，先会经过一个小片区的印加市场。 嗯，小片区， 洗礼一下， 可以来买东西，来买小的摆件啊， 小羊驼什么的， 冰箱贴啥的， 对对，没问题，能买到。经过小市场之后，绕过一座桥，跨过一小溪，可以看到一个中巴车的小站。 到底我们的 Mr. 长，航航在这个中巴小站遇到了什么？是不是再坐一对到那儿还是 终于到了吗？ 对， 三天了，还没到马丘比丘呢， 就住了两晚，吃了三顿饭，很辛苦的。 对， 其实所有 去是吧？ 所有放眼的自媒体的朋友们，他们都是类似这样的生活，每天飞来飞去，走来走去。哎，镜头一亮，他们还拿出最光鲜的一面给大家。 其实也很累啊， 给他们点赞， 对， 谢谢他们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停留和休息。下半段我们的见外。 吴彦祖、金城武， 对， 高以翔， 高以翔， 高以翔， 还有更多精彩的秘鲁分享，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Yeah.

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如果您上半段没有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就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一个小小的遗憾，小小的遗憾。但是我们有重播。 对啊，你可以、哦、你可以再继续回听我们这3天还没上去的这个路程。 晚上21点重播给各位。 对，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经常会邀请我们身边的好同事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他们眼中的世界哈。 是、 啊，这个地方真远啊。 太远了， 提到南美洲它就是一个远啊、 嗯、 而且呢它还不是主流的国家、 嗯、 就是比如去一般巴西阿根廷之旅打打卡， 嗯嗯嗯 Mr. 常小航去到了秘鲁。 对， 掌声 欢迎 、大家好，我是 Mr. 常小航，那今天就会去秘鲁，我终于可以上去了。 对，终于可以上去了， 到 了 山 根 底下 一定、 就是、 嗯， 到了温泉境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坐这个中巴车， 是小公交站， 大概是能够坐20多个人这样的中巴车， 小巴车， 嗯， 对。然后我们要买票嘛， 哦、 买这个车票，它是往返程的车票， 嗯、 因为你不可能说是你坐车上去然后走下来，太远了， 有去无回， 不、嗯、是它这个盘山路， 哦，哎呀， 哦， 对， 那你真走不下来， 那个盘山的坡啊，吓死个我了，真是， 真是， 不比川藏线差了， 哎呦我的天哪，那还是买票， 那个地方根本错不过车去啊， 哎呦我的天哪， 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哦、这个风雨兼程。到达这个地方、 嗯、 它很神圣，就得考验你的意志力、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嗯、 这地方既然这么的险胜， 对呀、 啊、还是应该不少吧，花90美元买车票， 就是 往返是吗？ 往返程啊， 往返90美元， 去秘鲁路费你们盘着盘着哈、 嗯、 对， 很贵， 关键是对啊，这地方它越好、哎、 真的是 越难去。 就说句题外话，这真的是去秘鲁其实的话，这个最大头就是路费， 嗯， 然后第二大头酒店， 嗯，住宿、 哦， 对， 嗯， 一会儿咱们说住的情况， 好， 行，吃也稍微分享分享， 哎、吃也 先辗转18弯上去， 没错， 嗯， 这坐了小巴车，终于到底儿了，那还要开个盘山路啊，开20分钟， 啊、还行， 哎呀，这个人呐、啊，哎呀，还晕呐、啊，快不行， 怎么还没到啊？ 对，我坐过盘山路、啊，体会非常非常的难， 那个路修得很窄，因为他没法错车， 对， 故意， 所以他只能够在弯道地方啊去等， 哦、 嗯， 回车的， 很多时候他车马上来了以后，你要等在那儿。让那个车过去了以后，你再接着走。 好的， 嗯 嗯。 那 OK， 好不容易到了山顶了，到了山顶之后会发现， 嗯， 这个马特比丘要收门票嘛，对吧？ 又是一个卡， 哎，这个门票倒不太贵， 嗯， 我记忆不太深了，因为不太贵， 没关系， 不太深了、 嗯、 啊。 嗯， 那买了门票、 就是、 进去了以后，人家说了这个限制2小时游览时间。 妈呀， 嗯、 哎，他是分这个上午场， 花4天。给俩点儿， 对，因为游客太多了， 哦，太多了， 所以他要限流， 充话5分钟是吗？ 对对对，充电2小时，拍了2分钟视频， 对， 真的是 很辛苦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那会儿我们就上去了以后，发现、哇， 这个景色真的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有拿起了我这个大疆这个自拍神器，就是这个稳定器，不是稳定器 Osmo 啊，拿起来它了以后，架上我的 iPhone 就开始拍，咵拍大全景， 抓紧时间 赶紧拍，然后拍视频，咵拍，拍完视频以后赶紧说一段，然后呢，山顶上并不冷。 我看到了，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外套脱了， 冲锋衣 脱 掉， 穿个短袖，完全没问题。 九月份的马雀， 哎，那还真是不错 啊。因为一开始上去之后啊，这个还有点小阴天，担心说能不能够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山这山尖啊。 对呀， 那我们还担心呢。哎，上去后天就晴了， 对， 就是 很漂亮，云 开雾散，就特别的幸运。天那是瓦蓝瓦蓝的， 是 蓝碧碧蓝的哈，这天。然后的话会发现这整个的天啊，后边有一大朵的黑云，如果你会发现，如果你能看到我们照片的话，你能看到这个整个的黑云啊，中间有一个窟窿， 哦， 然后往下面投射出了一缕光线，刚好打在这个马丘比丘这个梯田上边，特别的美， 还真的有梯田， 真的 有的有的，胖不是胖，棒棒的，好看的， 特别漂亮，而且从这个马丘比丘这个梯田这边啊，往那个山那边去看的话，需要我们侧头180度。 哦，就必须要求这个角 度，哎，转过来 180度，卡 卡， 侧头一百， 又转回来了啊！ 你这是 侧头 18级选手， 对，头下， 你这有几注意吗？ 啊， 90度， 90度， 然后看这个神山会发现，哎， 像个人 啊， 像个人脸， 哎，对，他们说这个样子就特别像这个当时的印加古国王的这个肖像的侧面， 哦，侧面，哦， 特别像。啊，包括 厉害 门喽啊，这个鼻子尖儿、 嘴巴、 嘴唇、下巴，都是这个惟妙惟肖的感觉，就好像他躺在那里去守护着这片土地。 哇，大自然啊！ 对，然后再有的话，如果你到了这个马丘比丘这个洼地这一片啊，往梯田这边看，那是另外一种壮观的景象。所以它会分为两种，两座山，两个名字。我们梯田这边叫做马丘比丘，梯田对面就像这个印加古王国头像这个神山呢，叫做华莱比丘， 华莱比丘，马丘比丘，多了坛子了吧？ 这两座山组成了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所谓神圣地。 马丘比丘，华莱比丘， 对，它那个比丘是什么意思？就是山， 就是山， 就是 古老的山。 哦，懂了。 李宗盛先生得去看看， 对， 对，他还得越过山丘呢。 我的策略。 身子骨行不？ 对，还说我翻不过去。 反正听上去啊，你要到达马丘比丘这个地方， 嗯， 还挺挑战咱的身体以及忍耐力的。 等到你这个到了以后，山顶会发现，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应该自己拿个手机放个音乐啥的， 哦， 自己放小音乐，拿个耳机听听， 哦， 听一段那个雄鹰飞过，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当地会有用排箫，再加上这种吉他的伴奏，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化学反应，真的是这种画面的感觉跟音乐的搭配， 是， 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地方用一点音乐给自己做一种衬托， 是的， 这种的旅行我觉得不枉此生，真的， 对，是完善的哈。 绝对的，这个我觉得像马丘比丘这样的地方，虽然说很难到达，但一旦你到达之后，你绝对不会后悔。 对 对， 就获得是不一样的。 是的，再来点 BGM 当背景音乐。 对，电乐嘛，两个小时，你说你拍，你看两边不同的风景。是不是很快就过去了？还有 掐好的时间， 限制你就会提醒你吗？ 整个你就跟着大溜走， 哦， 就差不多够了， 哦， 哎，整个你拍这个什么锁日拴日石，拍各种各样的祭台，看一些个神庙，看山， 两点 看这个太阳的这个一个大门，看梯田，包括里边还有一些个小大动物们，对，大动物， 大动物， 大动 羊驼们， 羊驼们， 对， 他 们遍地是羊驼呀， 我的天哪， 很可爱， 羊驼非常的和蔼吗？ 和蔼可亲吗？ 他们会吐口水，你要别找他。 对 对， 网上都说他们吐口水，可以喂他们， 不能喂。 OK， 不能， 对， 算了，还是离 开吧。不生态环境， 对， 对，然后可以跟当地人们呢进行照相，然后我会觉得其实下来了以后啊，这个会有很多这种他们穿当地服装的这种山区的人民，他们的样子啊，他们的服饰啊，颜色呀，就特别像云南那边的这个高原区的人们，几乎是一样啊。 对， 所以 好像 当时我们说，哎，是来了个假秘鲁，哎，怎么回事？ 对，我们是不是去了云南？ 俺这是个民俗村， 对，我这是世界民俗村。 你有没有 解答或者找到这个答案，还是就是刚就感觉过去了， 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像当年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我觉得是不是可能高原区的人们的一种穿着打扮， 类似 因为他们的信仰呢都是跟太阳啊、星星啊、月亮啊、大山啊有关系的，所以都差不太多。 嗯， 那同样的信仰之下，可能会生发基本上类似的一些 生活习惯。对对对对， 对， 这个、 我觉得对啊，而且纬度啊什么的都差不太多，可能这个气候啊，整个它造就出来的也不一样，都差不多。 是的， 没错，很对啊。所以这游览过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准备要排队下山了。 下山排队， 开始下山了。 哎呀， 下山的人可比上山的多呀。 哦， 所以你要坐小巴下山。基本上排队要排一个小时的队。 哦，小巴还可以下山。 对，是往返车票嘛。 哦，对呀， 原路坐火车回去。 哦， 回到温泉镇是吗？ 回到这个温泉镇，然后再从温泉镇坐火车到乌鲁班巴古城。 哦， 然后我们没有在乌鲁班巴再住一晚。 哦， 我们就连夜从火车站坐到我们的这个车，就赶回到了库斯科 入 住酒店。 哦， 而那一晚是我们在秘鲁住的最最最难忘的一晚的酒店。 怎么了呢？ 难忘。 对， 那就是两极分化。 对，要么好，要么就是非常的 糟糕。 真的是让我们想不到的好。 有 哦，想不到的好， 我们不一样。 对， 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哪里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是这样的，我觉得酒店集团可能二位做旅游节目都很多有了解哈。像有一个集团叫做贝尔蒙集团，不是贝尔蒙啊，不是那个菲尔蒙，叫贝尔蒙。贝尔蒙集团是专门做世界顶级的奢华类酒店的一个集团。 哇， 对，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豪华列车。那像这个集团，他们就在这个库斯科有两家酒店。一家我们入住了，也是一家修道院酒店。 哇， 1835年建的， 好清晰 的修道院。那个钥匙啊，是一个大铜牌，厚厚的那个大铜牌， 哇， 特别沉， 超有质感。 然后拴了一把铁钥匙， 主要是 拴了一把铁钥匙， 那主要是美铜的 啊，对， 哎呀， 铜牌钥匙 质感特别的好， 好古朴。 这个里面是干净，然后整洁，特别的优雅。你会发现透着那种的，就是老西班牙式的风情。 哇，太棒了！ 倒是可喜欢西班牙这个国家， 特别的好。 嗯， 无论是早餐，还是整个的这种环境，就是很清幽淡雅。 Only night， 只有一晚， 只有一晚，但是那一晚也让我们贵到咂舌， 真的。 对，幸亏我们当时通过携程他们订了这种房间哈，还有个团队价比较便宜。你知道门市价多少银子？ 三个答案，屈家扔给我们。 对，扔给我们。 三个答案啊。容我找一下。 其实我想一想哈， 你想想， 这个 一个人， 对啊， 或者一个房间的话是大概多少钱呢？ 这个城市只有两个这样品牌的酒店，而且那么的古铜牌的钥匙，他说瞠目结舌。 对，我觉得应该是3到5，或者是 5K 一晚是吗？ 对， 8000一晚 ， 我觉得8000可以了。 你说的8000一晚哈？ 对对对， 好，这边的门市价格就是高级房单床或者双床，都一样。价格呢是$757 一晚， 乘以7， 如果是 差不多 豪华房的话，就是$850， 好贵呀，好贵， 真是。 小套房就是$1000， 哇， 哎呦妈呀， 贵， 真的是令人啧舌。 再加10%的服务费和18%的税。 哦，还要交18%的税， 还得乘以30%， 所以你基本上再多加28%的东西， 差不多了。 啊，那行，那差不多了，7000-8000。 好贵，好贵啊， 好贵啊！这个 你是觉得贵的很值得是吗？ 贵的很离谱， 很离谱，没办法，对，它就是这样一个资质在里边。 对， 因为它当地说实话，可能相对来说物资匮乏一些，酒店它也并不是说有那么多高级酒店。 它这样一个酒店的房间是不是很少啊？很没有那么多间选， 不太多。对，当然我要更正一点。 好的， 就当修道院的这个始建年代不是1837年。 OK， 修道院建于1592年。 妈呀， 这个酒店成立于1692年。 这么早？ 没关系，我们严谨。 对，我们非常的严谨。 是是， 对， 就这样一个地方住一晚，反正是应该是当地最高级的接待了，我感觉是吧？ 对对对， 不管是吃的、住的、服务、感受，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再选择住，但是在提前预定的哈。 没错，一定要提前预定。 一共就那么几间房，肯定是一锤。 好贵，好贵啊！ 大老远来都来了，是吧？哈， 一锤子，你真的， 一锤子， 一锤子买卖， 就这么几间房，每一个单价都特别贵。 你刚才吃的很好， 对， 秘鲁当地的人民啊，南美洲的饮食习惯，作为一个亚洲人，习惯嘛，好好。 我是还好， 还行， 还好， 还行。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觉得吃的啊，应该分为两方面来去说。 OK， 一种呢是在它首都地区利马，大城市，那吃没问题， 可以选择很多， 遍地的是中餐，特别好的中餐馆。 哦天啊，还有 很正宗，很好吃，没问题， 太好 啊，有中国人一条街， 哦， 特别好吃。 嗯，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旅游景点这些地方，像库斯科呀什么的，会有一些当地的餐食。 嗯， 那他们当地有一种餐， 能忍吗？ 两种餐，我觉得 表情告诉了我们有一点点内容， 有点不太好接受， 不好接受， 有点可爱， 可爱， 豚鼠肉是吗？ 对了， 哦， 这豚鼠肉啊， 哎呀， 他们说印加当时的只有帝王才能够吃豚鼠肉， 哦哦，现在 整只的烤豚鼠上来，感觉真的有点点的小， 是 触目惊心， 对， 还有就是羊驼肉， 羊驼肉。 羊驼肉就跟吃羊肉其实很像， 嗯 啊，味道的话就像介乎于羊牛之间的感觉的口感， 那还行了， 还不错， 嗯， 而且没有什么怪味儿， 那就是羊驼还比较易接受一点哈。 那所以 豚鼠就太吓人了， 对， 荷兰猪吗？ 比那个大，挺大的一只， 哦， 大概得有咱们这个一般在饭店里面哈装鱼那个盘子， 哦， 椭圆形盘那么大一只， 就烤着上来。 把它剖开了那样烤着平拍上来， 你尝了吗？ 我尝了， 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 真的， 味道好极了， 真的很好吗？ 很嫩， 很嫩， 很 嫩，对，反正就是当地就 一口 ，对，就是一口。 当地可能豚鼠比较多， 真的是这样。 他们那边，比如说除了这当地的一些肉类的话， 嗯， 像一些当地，比如说西班牙有那种的各种的那样 啊，大巴斯， 对啊，有这种类似的东西吗？在秘鲁？ 嗯，他们对于其实饮食方面呢，没有太多的 比较混合 这种 混搭 这种明显的东西。西班牙式的风情东西挺多的， 是吧？对，你们的西班牙 再有的话呢，就是当地他们会吃一些，因为当地那个土豆很繁盛，所以他们当地有3000多种土豆，长什么样的都有。 土豆宴， 长得很像。 形状是吗？ 对，形状各异，有长得像螺丝转的，有长得像圆球的，长得像三角形的，长得像长条的，长得像红薯的，什么都是土豆。 大哥， 天哪， 土豆真瓜哈！你像螺丝转的削皮多麻烦呀。 那就整个吃的别削皮了呗，是吧？ 真的，3000多种土豆。 嗯， 哇， 这是吃的方面。我觉得当地有一种喝的特别值得一说，就是一种酒，就是 Pisco。Pisco 的一种酒，是一种基酒。那么这种酒呢，当时我还拍了照片，他们用这样一种酒啊作为基酒去调酒用， 漂亮， 特别的好。而且他们这样一种酒呢，主要是跟酸味的东西配合在一起，跟柠檬啊配合在一起，再加一点点这个肉桂粉，会调成叫 Pisco Sour， 这种 Pisco 酸这种酒呢还值得一喝，甚至可以值得往回带一些回来， 可以带， 好，可以带一些，没问题， 倒是鸡尾酒啊， 太好了， 咱看这个是喝的酒，那还有一些咱们这个甜品得要吃一吃， 是幸福的感觉， 对，当地的甜品啊，我觉得可以不用太多品尝，只要品尝当地一种水果就足以了。 什么水果？ 叫做鼻涕果。 鼻涕， 吃着甜鼠肉，尝着鼻涕果， 喝着鼻涕果， 喝着刚 嚼着骨科液， 哎呦我的， 哎呀，这是我简直了， 快不起来。 对， 这个鼻涕果呀， 有什么 像？长得很像百香果 哦， 很像百香果 哦， 但它比百香果大 哦， 好看， 是那种橙色的皮儿， 好看。 然后里边的那种果肉呢？它更加富有汁液，然后那种味道呢，一点都不酸，是甘甜的， 甜的， 特别的好吃， 好棒。 那口感很像百香果嘛， 啊， 他们就称为叫做鼻涕果， 真的很像鼻涕， 甜的百香果， 就是呼噜呼噜的感觉。 嗯， 他们呢不需要拿刀切，而是拿手一抠，壳就开了，把它掰开了以后吸着吃。 哎，好棒，你跟百香果差不太多， 而且 但百香果吃多很 酸，对， 很甜， 很甜，很甜， 特别的好吃， 鼻涕果， 而且随处可见。无论在机场的候机厅，你也可以买得到；你在摊上也有，路边也有， 秘鲁果果 都没有问题。 对，果果， 特别好吃，啊， 鼻涕果。 哎呀，这鼻涕果，不错，就是长得像橙子一样的大橙子， 挺好看的， 对，特别好吃，味道非常好。 其实我们小航分享这次秘鲁的经历，它是一个以体验者的角度， 对， 就是行程上我们会能体会到非常的辛苦哈。其实我们要到达一个地方，必须要接受这份当地的考验，你这个考验经过了之后，你才能看到美丽的人类文明、古文明的那个感觉。 对， 而且航航是每次回来，其实我特别欣赏，记录， 记录，真的是我们不求改变生活，我们要记录、影响生活，这个很重要。 内存比较大， 对， 对你， 他真的是很有活力的一个人。 是啊，而且就是把它 处理器都486的 啊，这些都整理出来，这很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是的，是的。 那很多人可能回来 配图、音乐， 对啊，我可能我在这个路程当中我拍了很多照片，但是哎呀，一想我还要把它发出来，我就觉得很烦， 对， 对吧？ 说你自己吧。 对啊，然后就想什么格式啊之类的，然后又弄不上去，算了吧。 需要有心人在我们节目当中记录一些精彩的瞬间哈。 对， 还有真心人， 真心人， 真心人。 对对对，大冒险。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呈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有以十个人去的秘鲁，也许会有十份不同的游记呈现给我们面前， 没错， 对，航航的这次呢是左右巡航的呈现哈，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呢每天能够邀请的嘉宾带给大家一些关于路上的感受，您能得到一些东西哈，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有意义哈， 没错， 是的，什么见外金城武高宇翔都是我们的互相开玩笑的，用心做事的人才是最帅的。对， 是的，来，谢谢我们的见外高翔。 对对对，谢谢。 瞬间好像帅值的增加， 是的，是的，是的， 颜值又增加了好几个加号。 问问航，就是最近，现在我们录制节目是2018年的一月份哈，你有没有最近的目的地要出去玩了？ 最近的目的地啊，春节期间嘛，就是基本上好好休息休息吧， 休息休息， 首先养生一下， 好好好好。今年呢，2018年有没有想 出去？2018年的话，出行计划我觉得还应该会有一次 远的 瑞士， 哎呀，去了一个最贵的地方， 我觉得瑞士还值得一去看的，尤其呢，如果是男生的话，一定要去看看瑞士这个每年的这个巴塞尔钟表展， 钟表展是一定要去的， 对，然后再滑滑雪， 对对对。啊，是 一定要感受一下， 感受感受。 还有可能的话，可能再去一下， 是国外还是国内的？ 我们都说国外， 国外的部分， 国内的话随时可走嘛，对吧？国外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再多去一下，但是欧洲的一些国家， 他还是喜欢这个方面的，他从来不去海岛，很少去，我看 啊，对，我觉得海岛是 很少去 度假的， 对 对 对 对对， 我觉得度假的时候还是留在我老了以后吧。 好的， 对，趁着能走的时候就多去 走，多走远一点。 对，他离老还70年呢，早着呢。 是， 对，70年之后 不是90年。 只争朝夕， 我今年才0.1岁。 对对，只争朝夕。哎呀，不管去哪儿吧，反正希望航航在2018年， 没错， 都能够把自己心愿的目的地都走完。 达到心愿，其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带着父母们走一圈， 必须的， 去那种地方 孝顺， 对，一定能够带着他们去趟国外。所以我其实春节期间我在盘算一个事儿，我想带他们能不能够有机会去趟在2018年刚刚开始免签的一个地方， 哪儿？ 就是阿联酋。 哦， 在盘算当中 都选的是瑞的地方。 是的， 阿联酋可真的不贵哦， 阿联酋其实还可以， 因为这个季节其实那边比较好的季节。做一点点小提醒，就是说现在其实如果去阿联酋的话，先省钱了。二的话呢，酒店呢你可以订一些公寓和民宿，什么样？第三的话，机票 有民宿了， 并不贵，一个人大概航班的往返含税是6000-7000就够。 机票， 比去海南。 比去海南是便宜的， 便宜，对。 时间那么大，我们得去看看。感谢我们的同事常小航，谢谢， 谢 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喽。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